消委会主任陈坚豪。 欢迎组长邱庆。 我是副副副组长萧公子。 我是副副副副副组长朱豪。 陈主任啊，今日我哋好似冇开运官，请唔起佢哋啊？ 诶，系喎。 喂，你有冇搞错啊？今日系第一季最后一期，你话请唔起佢哋， 好人啊？ 咁你哋搞到我哋成个组好冇面噶，好冇飞喎，掌佢嘴， 见唔到人啊嘛！我今日 唔系话冇钱请边个，而系我觉得今日系唔需要咩开运官。 点解？ 有咩点解啫？你睇下今日，人强马壮，我哋廣東省基本上搞喜劇嘅都濟濟一堂嚟曬呢度啦嘛， 係 咁所以開咩雲觀啫？ 咁又係。 阿主任啊，嗰幾個位咧吉出嚟噶，咁我哋係咪可以上去坐啊？ 哇，唔得！你有冇搞錯？嗰個德高望又重，咁我哋點敢上去坐咧？真 係。咪啱咯，德高望重。 唔係，係望我睇重重啲。 我發現真係呢幾條友真係係咪真係搏門撈嘅？即係為咗坐嗰個位，我覺得你係為咗坐我個位咯。 我嗰日有四個位，有一個係留翻俾你 嘅。唔可以啊！ 唔係啊，即係要時間啊！ 第一位， 唔係啦，唔係俾掌聲好唔好啊？ 我嘅呢個身形啊，你一模一樣嘅， 都係咁平啊， 好彈手啊， 一上到嚟有一種一覽眾山小嘅感覺。 山姐朋友你哋好， 我從來都未試過咗高高在上嘅感覺，我隨時咧都可以咧 Q 啲人上去表演節目噶。 係啊係啊，冇錯，我哋坐喺呢度咧就有呢個特權，你哋想睇邊個你就即管點。 好啊， 阿俊英啊，上去表演個節目啊。俊英啊，上去表演啊！ 俊英，哇！你真系咁都敢屌你 啊！你真系你作死啊！你家 流口啊！走啊！ 你信唔信呢场都唔俾你做啦？ 系啊，冇得 咯 佢。 你唔使惊，等我帮你岔开话题啊！哎呀，今晚真系好遗憾啊！何宝文老师冇嚟到现场，如果嚟咧就好爽啊！ 系 系啊！ 点解即系有黄老师一定要有何老师？点解？ 咁打孖嚟咧就好少啊，好正啊嘛！ 即系想听相声。哎呀，你放心啦，今晚我哋广州相声艺术团几多精英喺度啊？求其揾一个出嚟都可以同阿黄老师一齐讲相声。咁我哋就。以熱烈嘅掌聲，請出我哋廣州相聲藝術團黃俊英老師嘅弟子裏面最靚仔、最後生、最搭米、最有錢、最 誒，等住，冷靜啲先，冷靜，即係唔使下下咁樣 show 曬啲 callie 嘅，因為近期咧就我三脂高，我血壓啊好高，咁啊啲醫生咧就叫我咧唔好睇嗰啲吵吵鬧鬧嘅節目，睇唔到。 你又搏炒啊？點解話我哋廣州相聲藝術團嗰啲節目係？三支高， 唔係，佢嘅意思咧就係話，即係第一個節目咧，佢就唔想睇小品住， 係唔想睇小品住，咪聽相聲咪得咯。咁嚟到呢度都係唔係小品就相聲，開開心心噶啦。唔通上到嚟呢度，你啊打麻雀啊？ 我做得喎。 你坐大啲啊！ 我中意打大啲啊！ 你鬥地主咯 喎！係啊 ，OK 噶。 咁但係咁，佢哋鬥咩啊？ 佢哋鬥笑鬥樂咯。 这个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港海有开心这个舞台， 开心的 特别特别高兴。 是是是， 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啊，每一期都有一个主题。 对， 今期的主题是什么？ 今期咱们港海有开心嘛。 对对对， 是不是要开心的过完一生？ 嗯 啊，所以咱们的主题就是这个叫开心人生，叫那个喜剧人生啊。 这个主题好 啊， 为什么呢？ 啊， 特别适合他。 哦，适合我啊。 他本身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就是一个喜剧人。 没错， 而且最近来说他的喜事儿不断呢， 都是喜事儿啊！ 刚过完年 啊， 回他们村里去过年， 回老家 热热闹闹啊！他是他们村里的这个叫明星啊！ 哦， 回去村民们都特别欢迎他， 拿 奏乐来迎接他呀！ 哎呦，是吗？ 他一到村口，这音乐一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鬼子进村像话吗？我 反正就是敲锣打鼓热闹欢迎， 那不能放这个音乐。 他一回来大家都高兴啊。哦，杀猪宰羊。 哦，吃顿好的。 做年夜饭。 是吗？ 大年三十上午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哦，准备杀猪宰羊。 好啊， 来款待他。 是是是。 上午之后这个厨师拿着刀就奔猪圈去了。 哦，这是要宰猪啊。这是 宰猪啊。来到猪圈门口，滋扭推开了猪圈的门， 这就进来了。 那猪心想，这就进来了。这个时候这个厨师跟这个猪他们是四目相对。 哦，要动手了。 这猪心想，啊，要动手了。说时迟那时快呀，这个厨师他是手起刀落。 完。 这猪说完。 这别完了，别完了。我就想问问你啊，就凭什么我跟这个猪我们俩想法是一样的呢？ 你看你这个啊，想的太多了。我跟大家讲讲这个杀猪的过程，你在旁边老弄的心理活动配合我怎么也我接着讲，你别给我捣乱啊。 我不说话就 完，插嘴， 你说。 我接着往下讲。这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厨师他是手起刀落。这个时候猪沉默了，猪沉默了， 不是，还是有我的事儿。 他害怕， 这就是做了一桌子年夜饭。 对对对对，你说大伙儿其乐融融，一家人聚在一起，这是喜事吧？ 开心呢。 不光这个喜事儿，那还有喜事儿。 哦，还有什么喜事儿呢？ 去年谈了一个女朋友， 没恋爱了。哎呀， 这个女朋友长得这个漂亮， 哦，是是是， 身材也好，哦，相貌也好，哦，工作特别好。 什么工作？ 据说是隔壁酒吧的一个护士。隔壁酒吧的一个护士。 啊， 完了。 酒吧的护士什么工作？这是， 反正就是很年轻，长得很漂亮吧？ 有这职业吗？ 谈了个女朋友，这是喜事儿吧？ 啊， 喜忧参半，有喜就有悲。这么好的事儿，谈女朋友，有人就反对。 不是，谁呀？这是 他老婆不同意。 我有老婆，我敢谈女朋友？ 不是，我说 我要死是吧？ 你老头不同意。 老头？ 他爸爸不同意。 我爸爸？ 对，坚决反对。 他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他爸老去那个酒吧。 没酒吧什么事儿啊？我女朋友是个护士。 对对对， 下班之后喜欢去酒吧喝两盏。 没错没错。 对对。 闹明白了这工作身份之后，老人家终于点头同意 了。就是没什么不同意的。 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呢？ 干嘛呀？ 举办盛大的婚礼。 哎呦，结婚， 这是喜事吧？ 是是是， 向您道喜，向您道喜。到时候婚礼现场，我免费为你献唱一首歌。 哦，你要给我助助兴。 祝福你早生贵子啊！祝福你这个财源广进呐，啊，家庭幸福，事业成功。 什么歌？ 可惜不是你。啊，那一刻突然觉得 好受。别说。不是我，你说他半天干嘛？ 我这意思就是免费给你表演个节目吧。 那来助助兴可以。 结婚这是好事吧？ 是好事啊。 喜忧参半，有喜就有悲。 哦，又怎么了？这是 小两口家庭不和谐，两个人天天吵架 啊， 全是鸡毛蒜皮的事儿， 都小事儿。 我就住他隔壁 啊， 你说我听着他们两口子吵架，我就得去劝一劝呢。 哦，得劝架呀， 劝架有规律啊，各位。 哦，怎么呢？ 比如说他们两口子吵架 啊， 我是男的，哦，我要去劝架，我就必须向着男的说， 向着我说。 要是我老婆去，女的去，必须向着女方说，这就能把这个架劝好，这是规律。 哦，还有这么一说吗？ 举个例子 啊， 比方说他们两口子吵架了，我要去劝架 啊，哦， 我肯定帮着他去说嫂子。 哦，你怎么说呢？ 一进门我就说行了，嫂子， 啊， 干嘛呀？ 哎呦， 你看我们大哥多不容易啊， 是 啊，挣钱养家， 嗯， 这回来挣的钱全都给你了 啊， 你说他容易吗？ 嗯， 你这一回来你就没鼻子没脸的跟我们这大哥吵， 是， 你说他能不好的心态怎么发展自己的事业，怎么好好去工作， 嗯， 对不对？ 嗯。 行了，大哥 啊， 你消消气儿，别跟嫂子一般见识 啊。 这样，咱们旁边呢开了一个洗浴中心，咱们哥俩去洗个澡。 走。 这么劝他听着舒服。 是， 我老婆要去劝架，就必须向着女的说， 向着我爱人， 这是规律。一进来就说，干嘛呀，大哥，干嘛？你是挣钱上班你不容易，但在家里边吃喝拉撒睡，上有老下有小，伺候这个伺候那个，那不都是嫂子的事儿吗？啊，你看不上嫂子，我告诉你。我打搬来我就觉得嫂子这个人不错， 是 这个年龄这个岁数多贤惠啊， 嗯， 你以后不许再跟我们嫂子吵了 啊。对， 行了，嫂子消消气儿。这样，刚好呢，我老公今天值夜班，你到我们那儿睡去。 咱姐俩聊一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看 这么着就说开了， 这听着就舒服。 哎，但是啊，我觉着你这个规律啊也不一定。 哎呦，不能违反规律哦。 不，你就说啊，男的来了，哦，向着女的说也行。女的来向着男的说也挺好， 非得打起来？ 不能，你试试。 男的向着女的说，嘿嘿，我去劝架，向着你老婆说你。 对呀、 咱试试啊， 这肯定好啊，这个。 干嘛呀？你要干嘛呀？你看咬人是怎么着？你 这么大声跟我嫂子说话，她干嘛你？知道你上班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家里边吃喝拉撒睡，上有老下有小，伺候这个伺候那个，这不都是嫂子的事吗？ 不劝的挺好的吗？这是 你看不上嫂子，你看不上嫂子，我告诉你，我打班来我就觉得嫂子不错。真的，你看人这个岁数，人这个形象，人家这个气质，你还看不上？我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了。 你盯他干嘛呀？你 行，嫂子，不跟他一般见识啊。这样，咱们隔壁啊开了一个洗浴中心，走，咱俩洗澡去。走。是不是得打起来？ 得打起来！ 没这么劝的。 哦，那看来这个男的向着女的说不行， 肯定不行。 哎，但这女的向着男的说这可以吧？ 更麻烦了， 是吗？ 我老婆来劝架啊，向着你， 向着我 说嫂子， 是啊， 非打起来不行。 哦，那你再来。 一进门，吵什么？就说你吵什么呢？吵什么呢？你个狐狸精！ 狐狸精， 干嘛呀？哎呀，你大哥多辛苦啊！挣钱养家，挣的钱全给你了。 哦、是， 又买包又买化妆品，回来你就跟你大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么说我大哥。你看不上大哥，我觉得我大哥这个人挺好。 没的是。 你张嘴就骂我大哥，张嘴就骂我大哥，你知道我在隔壁听着我多心疼。 你心疼什么呀？ 行了，大哥，你消消气儿吧。不跟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人一般见识。这样，刚好我老公啊今天值夜班，走，你上我那儿睡去吧。 不得可了，开门红。哇！望望， 爆灯。哇！阿陈主任，啱先我见你拍灯咧，拍得好起劲 啊！系啊， 系咪你真实写照？ 有雷同，不过都几似。 你舐我，你有啲舐我，第一次见你又舐我。 系女嘅帮你劝交定男嘅？ 唔系，因为我经常去啊秋香屋企帮佢劝交。所以冇辦法，咁啊，而且再加上我哋第一次上到嚟，哇，原來拍燈 都好 玩，好爽啊！所以情不自禁就拍多咗幾下。 係啊，喂，咁其實我哋坐呢個位，除咗拍燈，我哋可唔可以咧，即係咩俾啲意見咁樣？ 咁梗係可以啦， 哎， 嗱，你哋即管點評下佢哋嘅節目。 我覺得啱啱個表演咧，兩個嘅配合真係非常之好啊！但係就缺少啲張力咧，嗰啲火花未夠放，你知唔知道？硬係就有啲就唔係聽明佢哋講乜嘢咧。 我係你聽唔明普通話。 唔想聽就講，聽你講。 我咧就覺得咧，即係未夠肥啊，因為啱先有一 part 咧講豬啊嘛，係咪應該肥？ 我就好中肯嘅意見，佢哋就乜都好，就係除咗套衫。應該是我哋呢啲 style 噶嘛，係咪？我哋幾 fashion 啊！ 你 fashion， 你件衫爆咗。 唔係，我哋嗱 fashion， 收家你哋 嚇咩啊？ 哇！俾啲意見咁鬼死業餘啊！都唔好講啦。黃老師，你講你點評？ 黃老師 點評啊？點評啊？ 鬥笑鬥樂已經，我覺得都唔係一朝一日噶啦。 係啊， 我識咗佢好耐啊，好細個睇住，而家睇住佢咁大個。而家佢哋兩個都成家立業，睇住佢長大，睇住佢成長。頭先嗰對上聲，我就覺得非常之好。哇！ 高度評價，高度讚揚。 嗱，咁啊滿足咗你哋啦，你哋唔想睇多人嘅節目啊嘛，咁啊兩個人嘅節目。 好謝。 兩個人嘅節目，我又想問一問趙斌。 誒係喎， 你又點睇頭先嗰兩個人嘅節目咧？ 係啦。 喂，你以前你喜劇團你都係以粵語著稱嘅喎。 啊，系我自我介紹一下先啦，啊，我係嚟自 你唔使介紹，大家唔係好想識你。 係陳主任，俾啲機會好唔好？陳主任， 我一定要自我介紹一下。 趙斌，一睇佢個樣就知道係周身藝術細胞啦。佢喺外來媳婦、本地郎同埋眾多影視作品入面都經常露面嘅喎。今次嚟到，佢話要同陳主任一較高下咁嘛。 我會諗辦法噶啦。 我知啦。 点解啲饭咁软嘅？ 你话中意食软饭啊嘛？ 大哥，这里没肉吃，吃香啊？还是住酒店嘛？ 住酒店？你有台包社吗？ 黄俊英老师头先已经将我想讲嘅已经全部讲晒啦，但系我仲有少少睇法嘅，就系斗笑斗乐两位老师咧，佢哋嗰个表演功力同埋佢哋嘅基本功都非常之纯熟，但系佢始终系一种。就想睇下今日有冇機會又睇下 talk show 單人表演咁。 哇！單人喎、啊，陳主任 嚟到呢度，你想睇任何嘅搞笑類嘅節目係冇任何嘅問題。啊！用一個英文回答你。係。撈平拎冧冧。 No problem， 主任。 我都唔需要請黃老師出手啊！ 係啊， 我搞掂。 哎，好啊，咁就好啦。我哋掌聲歡迎陳建雄。 我反对，我反对。 你做咩你？ 唔系我咪反对你，即系你到上到神台噶啦，你已经。 你啊上咗神台。 神台啊、 你已经好劲噶啦，咁难得黄老师喺度，你啲擦鞋呢啲咁嘅粗重嘢，你留翻俾我啦，你啊求下你啦，你啊。 今期系第一季嘅最后一期，唔好意思，往时可以。 下嚟啦。 哇！陈主任。 Baby。 不如俾佢上台吓， 只要佢头先嗌咗你 baby 但系佢咁快起身喎，咁快起身，我觉得冇乜事。 系，为咗呢期我搏尽佢嚟啊！ 你试下跪出嚟听得唔得啦？ 唔系咁啊，异形咁咯，变到。 既然佢咁诚意拳拳嘅，一于将个舞台交俾 加马。 第十期啦，咁啊，点解我咁主动呢？我真係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喜剧人生今日呢个题目，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好多生活上一啲事情呢，即係其实我发觉呢，有啲生活上面嘅嘢呢，换个喜剧嘅角度嚟睇呢，会好舒服㗎，真係。咁所以今日呢，諗住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啦，咁样。咁第一个呢，就係、是、大家有冇去过一啲好出名嘅炖品店啊？估下奖我嘛，如果去过嘅，估下奖。OK。咁我屋企樓下就有一間咁嘅燉品店，咁啲嘢好食啊，唔使講啦。咁仲有另外兩樣嘢呢，就係符合曬我哋心目中本地小食嘅一啲特質嘅。第一個就係地方好大啦，佢係大到係有啲人要坐喺後欄嗰個垃圾桶隔離食嘅。咁仲有一個呢，就係呢個服務態度呢非常之真誠啦，個服務員同你講好多真心話嘅，即係問候你屋企人啊嗰啲咁嘅啦。咁嗰次咧就係我同我朋友兩個人去到嗰間燉品店度，咁啊諗住飲碗湯啦，咁樣差唔多飲曬啦嗰時候，個服務員行過嚟同我講話：靚仔，啲湯渣你要唔要啊？即係我諗住我都食到差唔多啦，算啦，唔好食啦。我話唔要啦咁樣。佢話：哦，你唔要湯渣係嘛？咁我攞去喂狗噶啦喎。 咁我攞去喂狗噶啦喎。 我諗啲狗營養咁好嘅，他餐餐食湯渣噶喎。如果換個角度嚟諗。你隻狗係真係我都想見下喎，怪乜你生意咁好啦，係咪先？咁第二個故事咧，我就係去網紅嘅嗰啲髮型屋啊。我去到嗰度就係啦，好不容易咁啊，輪到我咁啊，瞓低就第一步就洗頭啦，大家都知噶啦，第一步係洗頭啦。嗰、那個服務員即係嗰個洗頭嗰個靚女咧，犀利，一邊洗頭一邊喺度講嘢。但個問題係佢唔係同我講喎。佢同隔離洗頭嗰條友講喎，兩條友好多個，喂，你今日洗咗幾多個啊？啊，你洗6個，你又輕鬆啦，我洗10個洗人頭啦， 10個洗人頭啊！ 大佬，我瞓喺度，我未釘噶嘛，係咪先？我望住佢，我話大佬，你講乜嘢啊？佢突然望到我眼神唔對路之後，我唔係阿 Sir， 我唔係講你，你第11個，即係到後面我先，我諗翻轉頭，啊，係抵佢生意好噶喎，真係，你得幾幽默啲啲店。係嘛？你去到啊？你好啊！我想洗頭，你想洗咩頭？我想洗死人頭。係咪好開心、好幽默嘅店？換個角度諗，真係完全唔同嘅個思路。 同埋你哋都應該有收過好多呢啲快遞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一個好深入嘅一個感覺，就係同呢啲快遞員交流最大嗰個心理戰啊，就係你點樣說服佢攞啲嘢上樓，而佢又要說服你唔好拎上樓，你自己行落嚟攞。嗰時就我屋企得我一個人咁啊。煲緊湯咁，我睇火啦，跟住電話嚟啦，咁啊叫我落去攞個快遞。啊，你係咪阿加碼啊？尾數啊，3514嗰個。哦，你落嚟攞，你快遞到咗啊！我屋企得我一個啫喎，我仲要煲緊湯咁屋企，不如你攞上嚟啊！唔好啦，你落嚟攞，我好多件啦，我啲件喺度，我驚俾人拎走啊！你落嚟啦，好快啫。我唔得喎，我睇緊火喎，大佬，我啲拗咗半日，然之後佢最尾話：咁啊。咁不如我上嚟幫你睇貨，你指落嚟攞啦！ 我上嚟幫你睇貨，你指落嚟攞啦！ 人生遇到問題，如果你用喜劇嘅方式過人生 ，OK 嘅喎，呢樣嘢都係咪？即係其實今日咧，我覺得呢個題目啊，即係導演啊，犀利呢個題目講得好，喜劇人生。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係想問到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個人生如果過到喜劇咁樣，係一件好事嘅。即係就算你衰咗啊！你都衰得搞笑啲啊嘛！咁啊，今日翻到呢度，多謝曬大家，我係嘉華，多謝曬，多謝曬 ，baby。 無論相聲又好，棟篤笑又好，你乜嘢我企喺上邊，你講出嚟嘅就係語言嘅藝術。除非你唔講嘢啦，好似阿朱爺咁樣，朱爺就乜嘢都唔講，就雅劇肢體藝術。 哦，即係佢淨係用啲表情啦、動態啦、動作啦，都可以令到我哋好開心嘅。 佢唔需要講嘢， 都可以征服到觀眾。 冇錯。 咁朱爺今日咧，亦都嚟到咗我哋嘅現場。真係見到你個樣真 係起身好大啊！ 我終於見到咩叫做鑊撈咁嘅面，原來就係咁嘅樣啦。咁啊，朱爺咧係一個非常之勵志嘅例子，佢只會用自己嘅表演博取大家俾佢嘅掌聲。多謝多謝多謝，即係唔靠語言。純靠肢體去表演，令到你開心，令到你笑，呢啲就叫做高手啦。 冇錯， 專業。 喂喂，同樣我哋在場都有個高手喎，仲有一個做雅劇嘅喎，國家一級演員，哇，鐘柏源老師。 我表演一段咧，我响即系细个嘅时候食雪条嘅过程，好唔好啊？ 系咩年代啦？已经 咸丰年， 60年代， 60年代。 咁我食雪条咧，同其实同大家差唔多。 我拿雪条纸， 系嚟舐张纸， 系咬第一啖。 嗱，你睇清楚啲细节啦，个嘴度有嚿嘢嘅，仲要。 诶，点解攣出嚟嘅？ 太冻啊嘛！ 哇！嚿嘢食埋攣出嚟嗰啲， 做乜嘢啊？ 流嗰啲冰水啊！ 溶咗， 冰水啊！ 哇咁你唔好嘥食得唔好嘥啊！嗰个年代系咁噶， 冇错啊！嗰个年代冇咩钱啊嘛！ 哇，好嘢，犀利犀利！其实我都识啲默剧噶， 哇咁犀利！ 最后一期 坚定啦， 俾少少机会我表演下好唔好？ 难得，有得佢告别演出， 大家一齐估下 四个字嘅， 即系成语嚟嘅， 成语嚟嘅。 OK， 四个字， 唔系嗰个字。第一， 星星啦， 咪可能忽喎， 星星心， 啦， 打歌， 英文啊， 唔係打 call 咩？ 好嘢喎，就係星星相識， 呢個識我就 識 落噶嘛， 英文識， 咁呢個係咩 相識嘛？ 呢個唔係打機咩？ 相愛嘛，相愛。 主任，佢呢啲真係好低難度啊！我俾啲高難度佢打一估。 你又告別演出啊？ 四個字嘅，一個動作搞掂。 嚇！ 我就知道含笑九泉。 含笑九泉。 我係越嚟啊，死唔怨氣。哈哈大笑。 哇！幾難估啊！ 喂，咁唔爭在我呀， 你又告別演出 嚟。係啊，不過咧，我呢個複雜少少啊，我想話秋香幫手。 係啊， 雖然咧佢唔係好合格，喺外形上唔合格。 唔合格。 你 玩？ 你做咩對神之眼好勁？咁你咧就要用盡你嘅所能嚇，即係擺一個最靚嘅 pose。 哇，好難啊！ 已經好靚啦，企喺度，仲要擺 啊！八個字， 又開車， 撩女仔，咁易俾人撩嘅咩？ 做咩啊？打劫啊！估唔到啊？ 嚴厲打擊車匪路霸， 八個字喎， 仲唔係八個字咩？ 人見人愛，車夫車座， 逼過。 我細估唔到，我哋梗係要開心呢個欄目，而家兜踎成咁樣樣。 唔係，你話我哋兜踎，不如你又試下咧。 我冇準備喎， 就係要你冇準備啦。 我又要抽香喺度， 又要我，哇，好搶手啊！今晚 估一個四個字嘅成語，睇住啊！搞掂， 四字成語喎， 非常變態。 非常變態 ，thank you， 將呢個非常變態的出去，估唔估得咩？我講出嚟之後，你哋會哦， 百般挑逗， 睇住啦，第一個字， 望， 穿，抽水，哇！ 誒，陳主音啊，你表演嘅過程 咧，咩叫陳主音啊？ 好緊張！ 我見到你嘅師傅咧，不停喺度搖頭啊！ 冇辦法， 家門不幸啊！ 我再一次講明，好嘅嘢係師傅教嘅， 係 唔好嘅嘢喺出邊學嘅師傅。唔關師傅事。既然你都挑咗我師傅啦，咁一於就請師傅出嚟講個聲先嘅。 同邊個一齊講啊？ 咁師傅啊，梗係同我講噶啦。 嚇，又同你啊？ 係啊。 系啊，好冇？ 冇乜新鮮感喎， 系啊， 新嘢啊，咁你要加碼講啊， 加碼棟篤嘅啫喎， 你嚟啊， 你嚟啊， 何之峰，你唔可以同師傅講陣先。因为个身高太过， 系啊，太高啊！ 相声系一门语言嘅艺术。咁样啊，我知道咧，就师傅咧就新收咗一个爱徒。 咦， 师傅变咗心。 再宠幸你， 以前宠幸啊。知唔知咩叫宠幸啊？ 宠爱，宠爱。 师傅以前咧就只爱我一个嘅啫， 系啊。 但系而家咧宠幸咗另一个，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博仔， 几大啊？ 好细， 好细， 细到唔想讲佢几细。 系啊！ 掌声欢迎师傅黄俊英老师。 呢个同埋古天乐有相同肤色嘅小朋友咧，大家都叫佢做博仔。佢对相声同埋讲古都有好高嘅天赋噶。七岁就被黄俊英老师睇中，成为年纪最细嘅徒弟，一老一嫩同台表演啊，会有点样嘅火花呢？ 我小快润，黐黐地，你话系咪好嘢嗱？ 你啊黐黐地，小快润，咁你大嘅咩好啊？ 大只， 大只， 打得。 哦，打得 大把钱， 哦， 任性，大方，鬼咁开心， 啊， 大老官有名气，大粒嘢话得事， 嗯， 大姐讲唔系， 系乜唔系咧？大姐讲系啊，好行行啊嘛。 你记唔记得60周年嘅晚会？ 记得记得记得。 我同佢讲上嘅先系咁噶嘛， 福仔， 你哋而家同佢咁样。 博仔，出年同佢讲咧，博仔， 话博仔嘅身高都有陈主任咁上下， 咁啊，祝我哋博仔你就茁壮成长啦吓！我做咩黑咁多嘅你？ 系咯， 日日游水， 你游黑水啊？哦，夜晚黑去游水， 咁样会黑噶？ 所以黑啲啊！ 哎呀，唔好夜晚。 喂，我哋唔好阻住个舞台好唔好 啊？ 好啊，好啊， 留翻俾师傅你哋啊！ 交个台俾你哋。 博仔， 嗯， 你参加梗系要开心，系咪第一次嚟？ 系第一次嚟啊！ 我就嚟咗好多次啦。 系咩？ 睇到个舞台点样啊？ 一次比一次靓喎。 咁啊，真系变化好大啊！ 系啊，广州变化都好大啊！ 广州变化梗系大啦！ 你睇一条条新地铁，一栋栋新建筑，仲有一个个新科技。 哇！啲一字含糊乜你讲晒啦咁。 诶，好话啦。我呢个人啊，对个一字特别有研究喎。 系咩？ 系啊，我讲笑话离唔开个一字。 我又对个一字好有研究。我讲笑话冇个一字，我唔识讲噶。 巴闭啊！ 唔系巴闭。 一有机会就赞自己喎。 唔系会赞自己，呢个实事求是啊，一啲都冇花假噶。 嗱咁啊，师傅。 点啊？ 既然你对个一字有研究， 啊， 我对个一字又有兴趣， 啊， 咁我哋今日就嚟一场比赛啊！ 刘师傅比赛 啊，梗系噶。 点样比啊？ 每人我一个一字嘅成语 啊， 我睇你得唔得啊？ 讲一字嘅成语 系 问我得唔得？ 冇错， 你讲第一句，我答上第二句，好似对对咁对， 一对一， 冇错。 开始， 开始就开始。 我一身是胆，注意啊，有一身呢两个字。 哦，一身是胆，有一身两个字。 系啊， 我对你，我焕然一身， 我系入咗一身。 错， 错咩？ 我一身是胆系一字行头。你焕然一身是不是一字行头啊？ 我用一字行头。 是啊。 咁啊，二啊，大哥。 我一身是胆。 我一身焕然。 咩一身焕然啊？ 一字行头嘛，将个一字吊上嚟咪系咯。 好。 有呢个成语嘅咩？ 冇咩？ 我梗系冇啦。嗱，再加上啊，你嘅身同我嘅身都唔系一个字嚟嘅。我身体嘅身，你又身旧嘅身，咁对唔上。 哇！要求咁严格啊？ 使乜讲？ 哦，得，再嚟过。 我一身是胆， 我一身正气， 我一手包办， 我一手遮天，遮天犀利过你包办咯。 我一见如故， 我一见钟情， 我一往直前， 我一往无前， 我一目十行， 我一目了然。死唔死一目先得十行，鬼用啫？ 我一日千里， 我一射千里， 我一步登天， 我一柱擎天， 得唔得啊？ 一樣照舉。 我一飽眼福， 我一覽無遺， 我一視同仁， 我一鳴驚人。 你嘅人同我嘅人唔係一個字嚟嘅。 作者你唔識嘢啫，雖然字唔一樣，但係意思一樣。全體同仁鞠躬啊！佢哋揾個企人邊嘅人去鞠躬啊！我意思一樣啊嘛。 再 嚟，再嚟咪再嚟咯！ 我一面之緣， 我一面之詞， 我一揮而就， 我一恐而散， 我一場春夢， 我一場秋夢， 我一場春夢喎， 咪一場秋夢咯， 即係點啫？ 即係點啊？你春天發夢，我秋天發夢，我春天冇夢發好瞓，同我全部留翻秋天發，我冬天發一場冬夢，點啊？ 師傅 咩啊？ 換個方法得唔得？ 咩方法？ 啊，聽住啊！我一不做而不休。注意啊，分兩句。 一不做而不休，我一回生二回熟。 我有個不字喎， 咩？ 你冇個不字對喎， 有埋個不字啊？ 係啊，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個不字。 我一問三不知， 我一寸三斗有， 我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一人有事萬人幫。 再難啲都唔得， 幾難都唔驚你。 今次我哋再換個方法啦， 又換個方法， 我哋講一個數目字帶頭嘅成語， 冇問題，開始，百萬， 我百萬富翁， 我百萬富婆，千萬， 我千萬富姐， 千萬富哥， 有千萬富哥咩？ 你有千萬富姐嘅咩？ 梗係有啊， 邊個啊？ 嗱，廣州市大把， 咁識擦鞋， 我千萬富哥都有， 邊度啊？ 台上一個， 邊度？ 黃俊英，你師傅。 唔系啊嘛， 咩啊？ 师傅你真有千万身家？ 寻晚发梦。 嘿。 跟住落嚟咧，我想请两位朋友上嚟，一位咧就系我个人非常之中意，但系佢亦都系我一生嘅遗憾。 女噶？ 男嘅。 系。 男嘅都遗憾。 遗憾，因为佢唔肯讲上升。如果佢肯講上升嘅話，我覺得佢嘅成就一定會遠遠喺我之上好幾倍。 唔係吧？ 係佢就係趙斌，我個好兄弟。哦。而家請何志峰。 好啊，係。邊個到？ 哇，係。我企喺度就凹凸不平啊，就係、是、就一個四字詞語。嗱，呢個咧又係嚴伯，亦都係黃老師嘅徒弟之一啦，亦都係我哋梗係要開心小委會嘅前 副組 長。前任。我點解今日咧就專登要請你上嚟咧？因為我係有備而來嘅。等等，上架餐。哇！請兩位上嚟咧，同我哋玩個遊戲， 好 就叫做床頭詩即興爆肚小品。 好， 所謂嘅床頭詩咧，就係首先要規定好角色同埋情景，再請觀眾俾出幾句詩，演員只要聽到開始口令，跟住落嚟台詞入邊嘅第一個字咧，就一定要跟翻詩入邊嘅順序嚟講嘅。有挑戰性嘅同事肯定會笑料百出啦。 等我兩個前嘅嚟玩先啦。請一位觀眾朋友話俾我聽，你想睇乜嘢嘢？ 我想睇佢哋借錢。 請現場觀眾朋友提出三句詩。 別人笑我太瘋癲。 哎，好似。佢下一句唔識嘅主要係。咁啊太簡單啦，加埋曲向向天歌。 凄凄惨惨戚戚， 咁叠嘅， 咁刁钻嘅你哋， 呢兜友真系凄凄惨惨戚戚啊！ 好，即兴爆肚床头诗三二 action！ 啊，秋香啊， 做咩咁巧啊？ 可唔可以？ 唔可以。 你未知我讲乜嘢？ 我唔想知 道。讲到咁啊！ 我唔关我事。 落钱嚟使下。 冇钱。 有嘅。 开始。 必说你冇钱。 人人都话我忙。 笑。笑我太穷，太惨。 我。 我话冇就冇啦。 太过分啦！好， 疯子就系咁噶啦，我系冇啊，我冇啊，冇钱。 癫嘅你。 会傻噶。 我食得多会傻，关我问你借钱咩事咧？ 靓仔，再嚟一个我。 鹅肠、鹅春、鹅蛋， 咩叫鹅春？ 鹅春系咩？ 咩叫鹅春咧？ 鹅春石， 鹅春石， 买得多，便秘，导致个脑部缺氧，就似疯癫，所以冇钱借。 咁长嘅， 已经完全脱离实际啦，开始。 冇钱借，冇钱借，唔好问我借，冇。 曲解。解我嘅意思 系 项 项羽话斋，有钱使乜借俾你啊？ 向天发誓，项羽冇讲我呢句话。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项羽知，唔信你问佢。 歌仔都有得唱啦，钱，借钱就知道， 凄凉啊！呢个月嘅劳务都未收到，俾人借钱啊！ 凄凉得过我啊！我冇劳务噶， 惨 惨啊！ 三个人到啊！ 听下，听下，搞到残废啦！ 扯起你，去你屋企攞钱。 好嘢！ 我觉得就系睇佢两个冇乜意思。 梗系唔够啦！ 如果陈主任捞落场咧，我啊觉得爽啊，系咪先？ 陈主任同赵医师 一齐嚟只抽。 当时黄老师喺阿基隆哥初时收佢做徒弟嗰个场景。 哦，即系收徒弟。 但系咧系基隆哥做黄老师。 我建议你换真系换一个，佢唔知道啊。但我冇问题啊。 我都冇问题。 第一句系积积福积积。 积积蛇啊！ 难嘅唔嚟喎。 锄禾日当午， 锄 有文化，有文化。 陆游嘅诗， 师傅你唔使同我解释边个嘅诗，佢连陆游系边个都唔知。 飞流直下三千尺， 而家变咗四首诗嚟噶。 好啦，第二场大师学艺 ，Action！ 凤园类小学嘅，我叫做陈坚雄。 呢兜小朋友你讲错啦，你系荔湾北路小学。 我荔湾北路小学嘅，因为我啱翻小学冇几耐，所以我唔记得我边间小学，好正常啫。好啦，咁我而家咧就同大家表演个讲故事嘅。 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我唔知道你咁样衰，边个嚟嘅？ 你居然我你都唔识， 我唔睇电视，我点知你边个？ 你真系好打得有限啊！我听， 我喺学校好打噶，你想试下？ 开始，积 积极向上嘅小朋友我中意。 好，继续积，继续积， 积系咩意思啊？ 复啊！ 复习完功课未啊？你 我积。即刻讲埋个故事就翻屋企复习。我继续积， 即刻跟我学艺好啊你。 错，坐地啊学。 哇，和味炒田螺啊扮，坐地你都讲得错。 日日上课嘅咩？ 当然啦。 五饭包唔包噶？ 问到，错，冇理由净系包五饭，连宵夜直落全包。 哇，黄老师咁劲气， 我梗系 错，错过就后悔啦。错， 仲系错啊？ 系啊， 错过呢一转。你就冇第二转噶啦， 飞身 跪低叫师傅，哇！ 师傅， 流口水啊，衰仔， 直头去你屋企开始啦，好嘛？ 下 下次先啦。 三个钟之后算唔算下次啊？ 可以啊，可以。 千祈唔好卖手信喎、啊， 疯狂暗示。 赤啊个心， 赤咁啊！哇 哇，我仲想玩多个 啊！我报价报低咗，仲玩？ 唔关你事。要 get 啦，要 out out out， 请人咯，张和平。 每次想潇洒一点，他妈都不行，你知道吗？ 另一位，我想大家以热烈嘅掌声，请。我想大家以熱烈的掌聲請我師傅出嚟。呢個組合啱唔啱？滿唔滿意啊？ 滿意。 定咗劇情先啦。 去醫院睇病。 黑雲壓城，城欲摧。 絕知此事要躬行。 啊咩咩咩咩咩啊！ 絕知此事要躬行。啊，你識唔識寫啊你？ 冇問題。 柳暗花明又一村， 嚟开始。 医生，医生，有冇医生啊？ 老爷子，我就是医生。 唔系好似喎， 我有证。 咩证啊？兽医。 得， 开始，开始。 开始， 嗨， 哈， 嘿， 你面哈哈呀？ 面哈， 第一个字要系哈，你唔能够讲面哈哈就 第二个字要用嘿。 哈， 嘿，黄老师你好。 可以，晕， 晕亲面食咗五碗，食到佢滞晒，点办？ 哇， 呀！ 还是黄老师， 讲得得啊？ 唔得， 有不行吗？有， 压一下，要不然的话会出血。 哎，不错，可以，可以， 可以， 好，成 城中村的云吞面特别好食，所以我食多咗。 诚心诚意的给你看病，你别老是让嗓白我。 哎，欲 欲望就系想嚟呢度睇病睇好佢。 哦， 吹 吹呀，吹呀， 吹呀， 啊，吹呀。吹是没有用的，都要一个个的排队。哎， 绝 绝啦！呢个医生医术好嘢， 好医咁快就好嘢， 知道就好。哎。 此地有一间靓嘅诊所，里面有个黄绿医生， 事大了， 事大了 啊！ 要 好好珍惜呢个机会啊！ 恭敬不如从命，好不好？我还是继续给你看病啊！ 行开啲啦，睇就睇啦，唔多嘢嘛。 流氓，您肯定不是啊，是吧？留不住了，不是也不是， 留不住了， 留下吧，观察一下。 暗中俾个大红包俾你，同我睇好佢。哇！ 花了还给吗？ 明明就想要啊！你喺度整鬼做怪啊！真系， 又来这套。 接得好咧， 好 10000元红包都得了啩？ 村长一年的工资啊！ 好呀好呀好呀！ 其实咧，我哋呢班所谓嘅喜剧人，就是为咗博你哋一笑。 好。 其实我哋此时此刻嘅心情，就正如跟住落嚟嘅呢个节目嘅名称一样。这个节目就叫做 奔跑吧梦想。 嚟嘅？ 佢究竟会唔会拣我哋噶？ 加油，一定可以嘅。 生存还是死亡？ 有人嚟，我俾个枪，我俾个枪。 这是个问题。 冇位啊！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艺术戏剧是我们的梦想，它可以将你带到去更远的地方。 导演，导演， 导演，导演， 坐低。你坐低。你哋是嚟面试的是不是？ 是啊，是啊。 大家看看，块面太大。好多难，坐低，唔似女人，唔系女人，平平无奇。不过你哋仲有一个机会，有冇人识唱歌啊？ 我月光光照地堂， 听 仔， 听到未啊？呢啲就叫唱歌。 嗯， 我好耐都冇听过啲咁美妙嘅歌声啦。 登天啊！ 大家都唱得非常之好，但系我唔揾唱歌嘅，我揾嘅系演员。我揾演员从来都唔系睇外表，睇嘅系才华。你有冇才华？ 我有。我是美国波多黎大学表演专业的毕业生。 难看。靓女，你愿不愿意为艺术献身？ 我啊， 什么事啊？ 导演啊，你说找演员的嘛，我什么都可以演的，全能演员。 你真的什么都可以演？扮只狗啊！ 你型叻啊！扮狗啊要，我都好烦。 佢真系扮啊，使唔使咁尽啊？ 博过头啩？ 喂，你自己穿嘢。 我 扮头 啊？几钱啊？ 黐拉嘢！ 系咯， 等埋我啊！哇！ 导演啊，我咩都可以演噶。 嗱，呢啲就系做戏剧嘅代价。 你认唔认得我啊？ 我凭咩认得你啊？ 我系想讲，你前排揾我做 Kelly Family 出粮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住，咁重要的事情我竟然唔记得咗。不过你千祈唔好对我有咩误解。作为一个专业嘅艺术导演，我成日同自己讲，千祈唔好吸演员嘅一滴血。你千祈唔好将我当成好似徐道啲咁嘅人，唔出粮噶。呢啲系你嘅人工。100蚊对我来讲不算得什么，但是对你来讲就是生活费了。 多谢导演。 Kelly Fair，你都知道做演员这条路很难。不过如果你懂得做人的话，那你就可以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你知不知道这100蚊代表着什么？ 250。 错啊错啊。做演员最紧要乜嘢啊？5星啊！呢100蚊代表嘅唔系250，系520啊！520可以做好多嘢噶，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房租水电，当然啦，你仲可以将佢用嚟打点最重要嘅人。 嗯， 你明唔明啊？你明噶啦，我走啦。 20蚊请食饭，20蚊俾导演，20蚊俾财务，话不，我觉得 呢$100，你攞去打点合适啲嘅。 哎呀，咁点得噶？呢$100系你好辛苦赚翻翻嚟噶。咁啊，俾个女主角你做啊。 女主角啊？ 冇错，嗱，等阵呢个女主角咧，你只要做一个劈腿嘅女主角就得噶啦。 可以。 系，你要走内心戏，知唔知？关键你知唔知你同边个男主角搭戏啊？ 边个啊？ 佢好犀利啊！佢就系全球60,000人海选第一名，我要上爱剧嘅冠军嘉伦老师啊！ 边个嚟啊？ 佢嚟啦！ 嘉伦老师嚟啦！嘉伦老师嚟啦！全球60,000人海选冠军嘉伦老师嚟啦！冠军嚟啦！全球60,000人海选冠军嘉伦老师嚟啦！嘉伦老师嚟啦！60,000人海选冠军冠军嘉伦老师。嘉伦老师，60,000人海选冠军嘉伦老师嚟啦！冠军嚟啦！冠军嚟啦！冠军嘉伦老师嚟啦！冠军嘉伦老师嚟。 好啦，执风云我任意闯。 导演啊，嘉伦老师淡噶， 哎呀，食啲乜嘢啊？呢啲啊就叫做巨星嘅风范啊！呢个巨星嘉伦老师就系我个好兄弟，唔信你睇下。嘉伦老师，嘉伦老师，嘉伦老师你好啊！ 你边位啊？ 导演我都唔识， 你系导演？ 我导演。助理啊， 叫导演出嚟同我讲嘢啦。 哦，好啊，好啊，导演，导演啊， 叫乜嘢啫？ 嘉伦老师嚟啦。 边个啊？ 嘉伦老师啊。 咁点啊？啊，我咩大牌未合作过啊？大惊小怪，冷静啲。 嘉伦哥，嘉伦哥。哥，俾面俾面， 帮我同钱握手。等等等， 哈，嘉伦哥咧，等到咧个手出汗啊！我哋唔好搞我啦吓，各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啦，好唔好啊？嗱声啦，我要嘉伦哥等啊！ 准备好未啊？ 我使唔使补妆啊？ 唔使啊，你系替身啊，演唔到个样啊，演到个背脊嘅咋？嘉伦老师准备好啦？ 几点啊？睇钟。哇！我今日有18分钟俾你。 哦，好啊，加油啊！ 我起身，保重。 老吉， 嘉伦老师啊，我叫咩咩啊，多多指教。 哦，咁我就叫你 Kelly 飞啦。 劈腿的爱情，第一 take action。 叫企嚟噶？ 边个叫佢嚟啊？ 边个叫佢嚟啊？我叫噶。 你揾啲咁嘅卡苏俾我，你打斧头啊？ 我冇打斧头啊！我冇打斧头啊！我冇打斧头啊！我冇打斧头啊！我冇打斧头啊！ 烂泥扶唔上柄，你搞掂佢啊！ 你做咩劈一字马？ 劈腿啊嘛？ 唔系啊，劈腿出轨咁解啊？明唔明啊？加油啦！嘉伦老师，唔好意思。 唉，都麻晒烦嘅真系，保重。 嚟六记啦，劈腿的爱情第二 take action。 你那个衰女人，你话你劈腿， 哎呀 ，cut， 非常好，非常好，做得好好啊， 快啲 ，OK 系嘛，小哥， 未得。 未得。 其实咧吓，头先嗰个讲个对白系有啲问题噶吓。 你话我啲对白有问题， 你冇嘢啊嘛？ 阿春，佢对白有问题。 我得个啊，师傅。 咪系咯，啊，情绪唔够啊，再嚟多听，好嘛？再嚟多听，注意你嘅对白啊。 冇错。 嚟六镜，踢咗呢个程第三 take action。 你那个玩我养你我你劈腿你 啊啊哎呀好好 快啲 演技 OK 呀哇嘉良老师 好好啊肖哥 未得 又未得 唔係主要呢剛才那个借位呢就有啲假咁你知啦我哋追求完美嘛 不真你知唔知道我咁扭下扭下好攰噶？ 系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嗱嚟多踢，想你系真打落去嘅，得唔得咧？ 先系打落块面度。 系啊 ，OK 啦， 嚟补妆啊！哇， 正！ 劈咗呢个情第四踢 ，action！ 哇 ，perfect，very good 啊！全世界收工，全世界收工， 嘉 伦老师收工啦！老师收工啦，冠军收工啦， 我挡住啊，我挡住， 你唔好挡住啊，借我机会，走， 嘉伦哥走啦，嗱声搞掂份手尾啦，喂， 灯光收啦， 好啦，好啦，嘉伦哥，好啦。喂，阿妹，你最近怎么样啊？ 所有观众朋友，你哋记住， 广东唔系冇喜剧人嘅。 好，我哋喺度努力紧， 我哋喺度做紧嘢， 希望你哋支持我哋。 好， 再见， 再见。 你一定未见过咁奇离古怪嘅颁奖礼。 好。 有人眼湿湿，有人头耷耷。 阿妈，佢哋虾我。 有人发烂渣，有人嬲爆爆啊！ 我心情好唔好而家？ 仲要系现场开片添。因为梗系要开心，搞咗个颁奖礼啊！